吧，奶奶来，奶奶抱大孙子，奶奶来喽。 Thank you.

知知郎万岁。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日落梦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